在安宗咽着口水几乎准备站起来将剑鞘插进去的时候，突然感觉被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是一块石头。这石头有些眼熟，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尖锐的声音，这个声音乍听之下根本就不是人能发出的声音，但是他听出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月兰的声音，只是他的声音显得十分阴寒和颤抖，他几乎是嘶喊道， 进去会死。 安宗被这个声音震得浑身一抖，感觉咒语一下子消失了。白毅他们依然看着他，等他做出最后的选择。安宗看了看白毅，最后虚脱地往后退了下来，握着手里的剑鞘的手终于渐渐地放松了。他蹲在地上垂着肩膀说， 走吧，我们离开。 他把剑鞘还给了白毅，白毅呼了一口气接过剑鞘说， 放下了，鬼咒终于可以破了，我们回去吧，回去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安宗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白毅伸手过来扶他，安宗借着他的力气站起来说， 回去，我实在受不了了。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白毅扶着他准备整顿行李离开的时候，六子一把挡住他们，他的眼神变得非常严肃，他摇着头说， 安宗，不能走，我们现在根本回不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看着白毅，然后对安宗说道， 你不觉得这一切我们都在按照某个人的计划进展吗？而这个人我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一个人。 说完他刻意地瞟了白毅一眼。当他的话刚一说完，安宗就感觉白毅扶着他后背的手颤抖了一下。安宗侧头看了看他，他依然面无表情。他叹了一口气说， 现在这些先不谈，我们既然已经没事了，那就没有必要再深入了，先活着出去再说。 六子摇着头摆手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当然乐意，我来是为了钱，我现在拿的这些东西完全够我这辈子飞黄腾达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物资根本不够我们打一个来回。别忘了，外面不是什么度假胜地，而是大雪山。你认为这个时候你有多少力气爬下雪山？ 六子话音一落，三个人顿时陷入一种弹尽粮绝的绝望。安宗心想， 没错呀，梦姬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资，他包里只有鬼气，我们三个所剩下的资源其实根本不够走出去，也就意味着退出去也是死路。 此时安宗就像是一只穷途末路的动物，心已经彻底凉了。但是越是到了这样的境地，人越是不想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他绝望地问道， 那你又有什么法子？ 我在山下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会遇上这种事情。哎，你别这样看着我啊，当初我防的是瘸子旗这帮人，没想到引出了这么大一只，所以我一直没办法说出来。我们现在应该是在马沁宝木拉山峰的中心位置，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有一线生机。我让我的人分别在我们来的路上和几座大山那里留了后备的补充物资，东西不多，也就是几套衣服和必要的食物。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要去的河伯殿是那个鬼地方，但这是我个人的直觉，总是逃不过这几座大山和冰川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刻都在盯着 GPS， 我要确保我们所在的位置的周围能够有补给点。按照进来的位置我分析了一下，如果我们这么一直穿出去可以直达补给点，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救了。但是我们上来的那段路真的没有，我们的物资肯定都被接兽婆留下来的那批人解决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原路返回，以我们目前的状态死是必然的事。 安宗咬着牙根心想， 六子这家伙果然够精明，不愧是后勤超人，有他在总会有后路可退，但是这样的后路说不定就成了我们的绝路。 但是难道真的是老天要安家绝后？对他们来说，那也许是一线生机，但是对我，我心里很清楚，进去的就是末路。 他咬着嘴唇，手按住自己的心脏。白毅还想要再说些什么，但安宗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摆了摆手对白毅说， 六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根本走不出去，不如干脆赌一把，对你们来说这里面不算是第八咒，即使要死你们还有机会。 六子听他那么一说愣了一下，也面露难色。他非常尴尬地看着白毅说， 那么有多大把握穿过？ 白毅有些埋怨六子，但是也没有办法，的确那样往回走也是一个死。他盯着那面墙壁说， 连一成的把握也没有。说实话，你们能走到这里的确是我能够料到的，因为我有着记忆。这些先不说，总之再深入我就什么都不能保证。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山河九鼎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安宗和六子对看了一眼，六子回答道， 按照古书记载，过去的山河九鼎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为了纪念山河九大龙脉，也是为了体现他心中的山河设计而造的神器，后来演变为封禅大鼎，也就是泰山封禅问鼎天下最早的出处。 那是放屁，这些东西过去是用来镇魂的，不是别的，正是华夏九大河川，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长江、珠江、苍兰江、钱塘江岸边最具威胁的九个部落的首领的灵魂。这九条河是当年大禹要求这九个人的帮助，治水打通河道，把河水引入大海，从而九州归一。但是这里面有着你们根本不会理解也不会去相信的秘史。大禹治水功在社稷，但是你们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我这一辈子可以说被那件事给毁了。总之，如果要进去，那么你要面对的可能不是什么生死，而是像介寿婆那样的不生不死。还有安宗，也许你进去之后就会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灵魂一直都在等你。 安宗抿着嘴巴，这些话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再让他感觉到什么震惊了，他现在时时刻刻都处于高度警惕和挣扎的状态。盯着那已经成为灰烬的梦基的那块空地，安宗心想， 这个时候还能选择吗？其实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根本不能。 他摇着头苦笑，朝白毅摊开了手。白毅的眼神一冷，但是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便把剑鞘给了他。六子被他的决定搞得很过意不去，他结巴地说， 你不再考虑考虑，万一那个……哎， 这种选择演变到现在就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到头来万事都不是由人能够左右的。安宗得为另外两条人命着想，这是无论如何都放不下的。那么他前面那么矛盾，根本就是在浪费感情。看来老天爷是非要他进去不可了。安宗拿起剑鞘瞥了他一眼，突然脑子里一刹那有了一种联想，在前面响堂内的壁画中，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人，这个剑鞘感觉和那把剑上的装饰非常类似。他回头怀疑地看了一眼白毅，白毅也没有躲避地点了点头，让他再开一次。安宗甩了甩脑袋，然后故意放松口气说， 我知道了，到时候好好去参观一下这上古遗迹。哎，六子，你数码相机还在吗？